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要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三四级。夜间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八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周日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一度，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总体来看，本市周六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或有零星小雪，北风比较明显，周日有大幅降温，请您在外出时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看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现在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皋桥车多；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黄岗桥车流量比较大；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到北沙滩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津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厦门大学教授邹振东前不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与哈佛的差距可能就差三顿饭。文章中说，在哈佛大学，教授太太请教授们吃饭，本科生请教授吃饭，图书馆长请教授吃饭，这样的三顿饭可能是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差距，因为重点不是吃什么，而是聊什么。由此可见，视角和眼界决定了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那么我们的孩子与哈佛大学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我们的家长又该如何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驱动力？如何帮助他们做好人生成长的工作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8: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和大家探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叫做我们与哈佛大学的学子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呢？那么这个距离是不是能够可以逾越，能够追赶得上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佛理念精英教育首席讲师，也是国际教育专家郑托尼老师，为大家来答疑释惑。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总是嫌弃自己的这个孩子啊学习不够努力，或者说学习的成效不够大，那么各位家长有没有思考过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么孩子的这种内在的学习驱动力究竟如何帮助他们去找到，帮助他们去架构，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各位有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和留言。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 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先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19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第一次考试本周末举行。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2月22号开考，290万人报考。近视治疗市场乱象多需矫正，专家建议家长要理性分析，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019年本市中考英语听说计算机考试第一次考试将会在本周六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67000名中考生参加考试，共安排了237个考点、572个考场。考生要在指定场次开考之前40分钟进入到备考室。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要注意提前了解考场规则，避免违规。完成考试后，因为考试系统原因造成答卷数据异常无法评阅的考生要服从安排，择日重考，如不服从工作人员安排，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会在12月22号到24号举行。根据调查显示，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290万人。提高就业竞争力成为了首要动机，其次是继续深造，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不少著名大学在稳定甚至缩减本科培养规模的同时，大幅扩张研究生教育。报告统计显示，从一流大学公布的2019年招生计划来看，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有28所高校大幅增加招生计划。从学科来看，教育学、管理学、工学的招生增幅最大。延庆区姚家营中心小学、张山营学校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19号联合举办了戏曲艺术进校园文艺展演。据了解，姚家营中心小学于2012年2月成立了姚家营小学评剧社团，与张山营学校联合进行了民族传统艺术小初衔接探索。目前全市全校的学生均参加了评剧艺术学习，其中评剧社团的学员已经由最初的28名扩大到了42名，占全体学生的 30%。 评剧艺术教育正在学校蓬勃开展。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国外一家机构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重度使用智能型产品玩电子游戏的儿童脑部纹路会出现变化，大脑皮层有过早变薄的迹象。每天盯着屏幕超过2小时的孩子，语言和推理考试表现较差。但国内多位媒介素养心理学研究专家表示，现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一种相关性的研究，但很多事情都是多因异果，不能证明其中的必然性。而从这项研究的设计上看，尚无法判断玩手机对大脑结构的影响。根据以往的一些科学的研究成果，大脑皮层变薄可能意味着学习能力下降，如注意力下降等。至于具体会导致哪些方面的下降，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实验来验证。伴随着近视的低龄化、重度化，许多家长都希望通过所谓的近视康复治疗来让孩子摆脱眼镜，而庞大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一批良莠不齐的近视康复治疗机构。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家长的焦虑也是与日俱增。对此，专家建议，面对近视治疗乱象，家长要理性分析，正确判断，切勿病急乱投医，轻易相信商家的宣传。有关部门也应对近视治疗市场进行依法矫正，增加正规治疗机构的数量，让家长不再为孩子的诊治发愁。 实习见习就业直通车平台启动发布会20号在北京大学举办。该平台将有效解决企业迫切且大量的招聘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和用人单位实现精准对接，同时助力青年学生提升求职技能和辨识能力，更好地服务青年成才成长。好了，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我们和您共同关注的话题是，我们与哈佛大学的学子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呢？大家有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上可以直接和我们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厦门大学教授邹振东前不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与哈佛的差距可能就差三顿饭。文章中说，在哈佛大学，教授太太请教授们吃饭，本科生请教授吃饭，图书馆长请教授吃饭，这样的三顿饭可能是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差距，因为重点不是吃什么，而是聊什么。由此可见，视角和眼界决定了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那么我们的孩子与哈佛大学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我们的家长又该如何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驱动力？如何帮助他们做好人生成长的工作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42，欢迎您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的直播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我们与哈佛大学的学子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呢？为大家邀请的嘉宾是哈佛理念精英教育首席讲师、国际教育专家郑托尼老师。郑老师您好。 你好， 欢迎郑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与哈佛大学的学子距离究竟有多远？因为知道哈佛大学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梦寐以求的高等的学府啊，很多人都为之努力。刚刚呢，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啊，这个厦门大学教授邹振东教授说实际上呢，有可能就是三顿饭的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这个说法对不对？ 我想是这样。 嗯， 我们家长们关心的是说，孩子究竟跟哈佛大学的学子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嗯， 我想跟大家提到一点，第一点就是孩子的学习的内在动机和健康野心的建立。有些家长会对这个有点疑问，那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假定哈。 嗯， 假定我们所有的听众，包括学生，包括家长，我们现在同时在一个学校上课，这个学校呢，所有的家长有三个选择哈，你可以选择一班，可以选择二班，可以选择三班。那你现在可以选择好之后，我跟接下来跟大家讲哈，一班做什么，二班做什么，三班做什么。一班的同学，从明天开始每天跑1000米，这就简单。很多人觉得说，那一天跑1000米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嗯， 那二班的同学需要每天跑5000米，这对大多数人来讲也不是难事情。如何跑5000米呢？到网上查一查资料，然后怎么去跑，注意什么，这也可以了。三班的同学，你需要跑马拉松的训练。有人说，那我天生的体质差，我大概跑不了马拉松。 嗯， 从人的生理体能角度讲，所有的人只要这个人不存在心脏病，每个人都有跑马拉松的可能。那跑马拉松的可能呢，是不是自己随意跑呢？不是的，需要有专业的教练和指导老师。那这也是一个系统科学的一个训练过程。比如说，对于跑马拉松的人，首先要做核心素质的训练，无氧运动的训练， 然后训练后的肌肉排酸等等恢复性的伸展运动等等。那么在途中跑当中呢，我们需要训练孩子当中，训练整个这些选手当中，也需要他中长跑的训练、配速跑的训练、有氧跑的训练、乳酸门槛跑的训练。这些跑这些训练需要专业的指导。好，过了两年之后，我们说2020年是冬奥会，在那一年呢，我们搞一次在我们这个学校，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听众，我们搞一次马拉松的比赛，我们能马上能分辨出谁是获胜者。一班的学生很难获胜，因为他平时训练的是1000米，二班的学生呢，获胜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他训练的是5000米。只有三班的学生获胜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他平时训练的是马拉松。给我们两点启示：为什么同样的学生，他们的基础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最终的结果当中会出现巨大的差异？我们听众能想到，首先第一点是说，你目标的确立是什么？如果你目标确立的是1000米，你跑马拉松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提到一点，在我们人生当中呢，在孩子学习当中呢，我们是如何规划孩子的内在动机，也就是他的梦想和目标呢？有没有帮助孩子设立健康的野心呢？那这是我们首先要检讨，我们家长有没有帮助孩子建立到这一点。那有些家长说，哎，我建立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可以啊，你可以将来成为科学家。同时，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能跑完马拉松呢？马拉松的训练需要科学和系统的训练。如果自己训练，会带来什么样的损伤呢？会带来膝关节的损伤，会带来疲劳性骨折的损伤，会带来跟腱的损伤和肌肉的拉伤等等等等。因为那是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这就需要专业的教练和指导。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说，既要有目标和方向，同时又要有科学的训练，人的方向和目标和梦想才能够有效的实现。 所以说呢，我们经常有可能会抱怨说自己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而且呢，家长会说我怎么督促他效果也都不大。实际上呢，您说找到这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内在学习的驱动力不够。然后再有呢，再往下深挖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您觉得实际上是这个目标他没有定好，或者说你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但是你并没有通过一个很系统的、很科学的这个方法去追逐这个目标。 很对。 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一说这个学习的内在动机啊，什么内在动力啊，大家觉得好像是空中楼阁一样，觉得有一点虚，具体落实究竟应该怎么落实，怎么去培养它？ 很好的问题啊。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呢，布鲁诺曾经说过，说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呢都是囚犯，自己给自己设牢房，这个牢房呢建在我们的心里，关押着我们的灵魂，这个刑期呢是无期徒刑，这在心理学上叫心理自我设限。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家长的惯性思维和惰性思维会束缚孩子的发展。那么我们家长可以想象，我们家长本身，我们的潜能是什么我们知道吗？我们的天赋是什么我们知道吗？那我们出生到有一天离开人世间，我们非常可悲的一点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天赋和潜能是什么，那这一生就能过去了。同样，我们会把这种思维会灌输给孩子，孩子想到什么，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孩子说，哎，妈爸，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在某个领域成为那个领域的领导者，我将来当航天员。在多数家长的反应当中会看到，你还是好好学习，这些用不着的先不要想。 对， 我们把孩子的所有的好奇心、梦想、目标就给扼杀掉了，我们就谈不上他的潜能与天赋的挖掘。那么您提的问题非常好，在哪里？就是说如何去帮助孩子来去建立这种内在的动机和健康的野心的建立，那这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哈。这个东西呢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系。 实际上我们真正鼓励孩子的是什么？我们真正鼓励的还是说如何最大限度的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哈佛大学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说如何为人类的福祉而做出贡献，这是人们所培养期待培养这些孩子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你说这是学校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终极的目标、 啊、 我们是为他人创造价值、 嗯、 为社会创造价值、 嗯、 所以这个健康的野心建立呢，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在哪里？如果我们家长是功利的，我们家长天天想着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 名声，那这样的话会很大程度的会影响孩子。美国一个 Steve， 这是一个教育专家，上提到过说，孩子们是反感父母的说教，但孩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模仿父母的行为。 嗯， 告诉我们道理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言行在影响着孩子，而不是我们讲道理能够教育好孩子。所以说，如何培养孩子健康的野心？那这里呢，首先我们家长对孩子有期待。如果我们家长安逸，比如说。我们家长会想到说，哦，我的孩子将来能毕业之后到银行做一个职员，每月能6000-7000块钱，这已经很好了，我们不需要那么痛苦那么努力去奔波和奋斗。如果家长有这样安逸的思想，孩子自然就不会再努力，他的一生的潜能天赋也就此被扼杀掉了。那这是我们真正的原因。那如何让孩子真正能够树立起健康的野心呢？那我们说，首先家长要影响孩子，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格局有多大？ 嗯， 那这对孩子，尤其是从小，这是有很大的影响。那另一点就是让孩子要更多的时间去有长见识、有视野，到其他地方去关注，比如说去一些哈佛大学呀，然后去一些华尔街呀，听那些教授们讲课呀，听一些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师们如何去。资本的运营啊，等等等等，他会展开视野，是说，哦，我不仅仅停留在北京，我不仅仅停留在朝阳区，我不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城，那我看到世界有多大，世界有多高，那这是我的方向。那很重要一点呢，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还有一点，如何培养孩子的健康的野心？ 嗯， 那就是阅读。 阅读， 阅读为什么重要啊？我们可以，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就是比尔盖茨在他10多岁的时候呢。他就能预见到毛泽东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当他把这个论点跟周围的人讲的时候，他父母都吃惊。 嗯， 因为他父母没有意识到说10多岁的孩子能想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 嗯， 那比尔盖茨他阅读是非常大的。他今天能在微软这个方面，在软件方面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果他换到另外一个领域，他也同样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导者。 嗯， 因为他具备了这种素质。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从小实际上这孩子成长是分不同阶段的。我们说小学我们或者幼儿园，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他学习成绩的好坏，是思维能力的提高和阅读的量的广阔性。这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人的智慧的增长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在于你阅读量的大小。 嗯， 那是不是怎么来阅读，会不会阅读，怎么样去深读，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这里告诉大家，如何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野心，有很强的驱动力去学习和成长，那阅读是很重要一个手段。 嗯，好，刚才您说这个内在动机的这种培养是要让孩子有这种健康的野心，所以包括像您刚才讲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布鲁诺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囚犯，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孩子，实际上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应该是冒险家、野心家， 应该是这样 啊。但只不过他们的这种冒险精神或者说他的这种野心有可能是受到父母的视野的这种局限把他给扼杀掉了。 很对 啊。那么因为刚才您一直在谈到说健康的野心是吧，健康的这种野心，因为我们知道野心是一个这个不太好的名词， 非常对 是吧。那这种健康的野心就是所有孩子的他的这种想法都是一种健康的野心吗？会不会因为大多数的家长会觉得孩子的这种理想啊、抱负啊，他是一个不着边际的，甚至家长会说你现在这样的想法因为你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啊等等等等的，等你这个长大了你就不会这么想了等等等等这些话啊。那么这些是不是孩子很多的想法会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荒唐的想法？大人可以这么样认为吗？ 我们可以这么讲哈，就从孩子的成长规律来讲， 他基本上是五年之内他的目标和方向梦想就会有变化，这我们可以理解。 嗯， 我们成年人我们常常会改变我们的那个方向和目标，有时候会有，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见识的更多，然后我们会修正我们的方向，这是正常的。但是每一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它统一在同一个梦想和方向上，因为每一个梦想每一个方向都会催促孩子去奋力去学习，然后如更深的去挖掘他的潜能和天赋。 嗯， 那这是一个驱动力的问题。 嗯， 所以说至于说将来成于到哪个方向能够成那位领那成为那个领域的领导者和为他人创造价值，那是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要安逸，缺乏健康的野心，那他就很难去真正的去拼搏，去做些他应该做的事情。 嗯， 那我们常常现在大多数我们会看到很多孩子是很安逸的，因为他觉得说所有的一切都有， 对， 我将来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要什么我全这些全有。嗯，那他已经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嗯， 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眼睛，说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去做点什么，那如果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植入他的思想发展当中去，嗯，那对他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延误了他健康的成长。 嗯，郑老师的意思是说不要让孩子有这种只是局限在物质的这个层面上的， 非常对， 你要有更高层次精神上的这种追求，而且孩子的整个的人生成长的过程呢，应该是犹如爬山一样， 很对， 他爬的有多高，从山脚下一直逐渐爬到最高峰， 很对， 他所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非常对 啊。 您知道您说到这一点，我会遇到的家长会提到这个问题， 嗯， 我干嘛让孩子那么累呢？ 对， 那么辛苦呢？ 是， 我们不需要那么辛苦。 嗯， 总之是一辈子， 嗯， 平平凡凡也是一生。 是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说每天跑一万米的人他辛苦吗？ 嗯，我觉得呀，郑老师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呢，马上就暂告一段落了。这个问题啊，各位思考一下，每天跑一万米究竟辛苦 好 还是不辛苦啊？我们在接下来时间段当中让郑老师再给大家揭晓这个答案啊。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我们与哈佛大学的学子究竟有多远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不可逾越的距离吗？这个距离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追赶上它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请郑托尼老师为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实际上应该是来上课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 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6度。周日晴天，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总体来看，本是周六天空云量较多，山区会有零星小雪，北风比较明显，周日会有大幅降温，请您在外出时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来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6.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分钟寺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五环宛平桥到衙门口桥由南向北方向，北五环香泉桥到仰山桥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厦门大学教授邹振东前不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与哈佛的差距可能就差3顿饭。文章中说，在哈佛大学，教授太太请教授们吃饭，本科生请教授吃饭，图书馆长请教授吃饭，这样的3顿饭可能是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差距，因为重点不是吃什么，而是聊什么。由此可见，视角和眼界决定了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那么我们的孩子与哈佛大学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我们的家长又该如何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驱动力？如何帮助他们做好人生成长的工作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直播节目中。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和您关注的话题是我们与哈佛大学的学子究竟有多远的距离。为您邀请的是哈佛理念精英教育首席讲师、国际教育专家郑托尼老师。那么刚才呢，郑托尼老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人每天跑1万米哈， 没错， 累还是不累？ 对 啊，您说累还是不累呢？ 我想家长会这么想， 嗯， 如果让孩子每天那么刻苦的学习是太辛苦了。跑1万米的人，如果让孩子去跑1万米，家长有些会心疼，你干嘛需要跑1万米啊，每天那么辛苦。但是这里我告诉大家，跑1万米的人他不认为自己辛苦，相反，有一天你不让他跑1万米，他觉得很不舒服，他难受，他已经成为了行为模式，他的行为模式就是每天会跑1万米。为什么他已经形成了行为模式而去钟情于那个1万米？从脑科学的角度讲，人的运动之后会大脑产生多巴胺、内啡肽、五羟色胺、乙酰胆碱这些物质，而这些物质的产生是对人的高效的工作和高效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哦，一个人那么辛苦，只是达到一个方向，达到一个目标，这幸福就到了。我跟大家要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点是，人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幸福的追求。因为人是没有目标，没有终点的。啊，你说我买到一个好的东西，然后就到终点了吗？没有，人的是无止境的。我们追求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生活也同样是无止境的。我们的方向就是说，能够为社会、为人类能创造更大的价值。那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希望说，让孩子能够多能够付出一些，让他的潜能和天赋多挖掘一些，看似痛苦，实际上他是很幸福的。 对，这就是经常咱们大人说的，说这个有时候闲能闲出病来。 很对， 是吧？ 非常对。 就是说我这个甚至有些同事讲说，哎，我这个特别累啊，工作特别累，我特别想去休假。结果呢，休了几天假之后啊，突然之间这个工作啊一没了，反而觉得自己心里不踏实了，反而觉得这个不舒服了。 对 啊，我想应该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道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啊， 是 让他习惯了、熟悉了自己学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强度， 非常对。 对于他来讲，不是家长觉得哎呀孩子太辛苦了， 对， 兴许孩子是乐于享受呢。 很对 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说这个第一个大的问题，孩子的内在的这种学习的动机一定要帮他们去找到，而且孩子的这种健康的野心，家长不要用自己这种狭窄的目光把他们扼杀掉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谈到的是关于人格的问题，健全的人格和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成绩以及他未来的这种人生的成就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2013年呢，我在哈佛大学有一个会，然后呢，哈佛大学那个生命科学的教授跟我提到一个中国学生的事情哈。他说在哈佛大学有生命科学呢，有一个课题开发，那么这里呢有8个学生在一个小组在做这个课题开发。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美国学生啊就出了一个成果，发表了一篇论文，剩下那几个学生都非常非常的发自内心的一个祝福 Congratulations 啊，你这么好啊，你这么快就出成果了。教授跟我说只有一个学生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我们一个顶尖的一个学生在那边哈佛大学读书。那在中我能理解一点在哪里啊，跟我提到了一点，他说在中国这些学生来看呢，我们同样同时做同样的工作，你的成功就意味着我的失败，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做你成功我没有成功呢？那证明我失败了。那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呢，这个教授就说，那个学生呢就找到他说教授，我自己又立了一个项，那这个项呢我申请多少基金，你看我能不能我来自己完成这个项目。教授说那你的团队呢，他说我不需要什么团队，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独立的完成。这是让哈佛大学教授特别烦恼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学生呢，这样的学生不止一次。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不是很多，但是也会发生有这样的学生，就是看不得别人超越自己，然后就得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们这里呢，实际上家长我们常常发现有一个现象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长是过来人，我们有一个现象是说，为什么同学离开学校之后会有天壤之别呢？我们学校是学习成绩差不多，那我现在得告诉大家呢，那是因为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只看到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和能力，那这个特质能力呢实际上是有差别的。但是呢在学校时候呢，由于我们只是学习，那只是学习呢，对于这个东西呢我们认识的就会少，因为没有更多的地方来去显现这个人的特质和能力。实际上这个特质和能力呢就是人格修养的健全的部分，重要部分哈。我们常常看到哈，毕业一年之后呢，那沟通能力和在错误中反思能力会带来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毕业3年之后呢，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就会把差距拉大。毕业5年之后呢，拼的是什么？是每个人的自我管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影响力。那毕业10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每个人不同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这一切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是否受到了健全人格修养的抚育。那这个抚育 多数是来自原生家庭。 嗯， 所以说在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有一个健全人格上，这是关系到他不单是关系到学习，更关系到他人生的事业的成长和关系到人生的幸福。 嗯，那怎么去培养他这种健全的人格呢？ 健全的人格我们坦率讲，如果在健全人格上，那就是说我们需要这首先要提高父母自己的一个健全人格的修养。我们父母常常会这样啊，就说我这孩子教育呢，我可以出钱啊，我可以找个机构，然后这个孩子你管了，我没有时间去管。如果我们家长要抱着这种心态的话，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成长会受到极大的局限，因为孩子受父母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父母要学会提高自己，我们父母要学习的态度，这一点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另一点呢，就是说人格修养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些这种常常去有这样的接触一个人。我们说孩子是被影响长大的，还是不是被说教长大的。如果给他找到一个导师，找到一个他常常能接触到这个人，孩子一定会受熏染的。另一个也是阅读，那阅读对孩子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人格健全人格的修养的培养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就是孩子他成长的这个环境对于他的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巨大的。 然后呢，对于家长来讲，我们觉得应该是和孩子共同成长。 非常。 其实 这个 观点 是非常好的。 而且往往有些时候我觉得大人应该学下俯下身子来，或者蹲下来和孩子有这种平视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你要善于还从孩子的身上去学一些东西。 吸取东西。 彼此之间相互汲取营养。 很对。 总是想去培养孩子这种健全的人格。而当我们大人的这个人格其实并不健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才能去培养他呢？ 没错。 所以说呢，健全的人格的修养与孩子现有的这种学习的成绩还有他未来人生的这个成就也是息息相关的。 相关的。 这是我们说和哈佛大学的学子有多远的距离，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有两个你要可以突破的方向了。 对。 内在的学习的动力，然后有健康的野心，然后还有一个健全人格的培养。 对。 那么接下来家长说，你说的这个呢我们也理解了啊。接下来咱们得说点实质的。 对。 说学习了。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进哈佛大学不容易，得拿分说话。你得要有实打实的成绩啊。大家都很关心这哈佛大学的孩子们是怎么学的呀。我印象当中啊，网上曾经看过说这哈佛大学图书馆大半夜全都是灯火通明的，是吧？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哈佛大学的孩子们究竟怎么学啊？在学习上面，我们的孩子和这个哈佛等等一些世界顶尖大学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很努力啊，这么多的校外培训机构，咱们全都报啊，对吧？ 对。 虽然说最近我们在整治， 对， 但是我今天我还看见一个消息，虽然整治，但是忽然间发现这教育培训机构，这个价格还涨了，所以呢这就特别的奇怪了，就是这种课外补习真的能补出好学生吗？哈佛大学的孩子他们上大学之前或者包括在上大学的时候也要上这些补习班吗？ 非常好的问题。我想社会上应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赞成啊，赞成补习，因为它可以补缺一些孩子没有吸收到的知识点。还有一种是反对。那我想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哈，家长们你会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假如说您的孩子参加了一个补习班，任何补习班哈，就这个补习班已经很不错了，在口碑中很好。如果您的孩子仅仅补了数学，我请问你们，他的语文、他的英语、他的生物、他的物理化学，这其他科的学习成绩有提高吗？ 恐怕未必，恐怕未必。 好，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单科补习完之后，成绩会各科啊，我们说各科补习，然后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会看到孩子的排名大幅度提升吗？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希望家长思考的是，为什么同一个老师教，那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大不相同？有的可以考上清华北大，有的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我们会提到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当我问一些家长的时候或者学生的时候，我问到说，我说你补数学吗？补了。我说那你的英语、语文、物理、化学有提高吗？给他得到的答复是，老师你这个问题有点不靠谱。 嗯， 我补了数学，我怎么可能英语提高呢？我怎么可能语文提高呢？那些东西跟数学没有关系。那我问接下来问大家的问题是，那你补的是什么？ 嗯， 我们说如果补哪科哪科会好，说明你补的是知识点，你只是补那科的知识点。那如果不是知识点呢，我们还可以补另外的东西呢。 嗯， 那有人问老师，另外东西是什么东西？那是真正主宰一个人学习好坏的核心的东西，那是学习力的问题。 嗯， 如果你的学习力提高了呢，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这个机构好与坏呢，你用什么来衡量？什么衡量？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在那段，在这个机构补习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补习了三个月或半年，这孩子不需要再补习了，就不需要再去补习班了。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孩子学习力提升了。 嗯， 他完全可以自主学习了，不需要再对老师有依赖了。那如果这孩子一直在学，一直在学，一直在跟着补习班这走，我们能证明一点，这个孩子对老师的依赖性就强。 嗯， 因为补习嘛，是一定是老师教，对老师依赖性强的孩子呢，他的独立思考力会弱，独立思考弱呢，那就说明什么？他的思维力会低，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那一个人孩子智力要是低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他将来会考试会考什么样的结果。 嗯， 我们常常说高考分三部分题啊，第一部分题是基础题， 嗯， 第二部分是能力题，第三部分题是怎么样用第三部分的题把所有的孩子分拉开呢？因为必须有那个东西拉开分数才能选出清华北大，然后各阶段的不同的分段的人，那个学生来。那第三部分题我告诉大家，那是智力题。 嗯， 就是只有智力提高了，你思维力强了，你才能考上清华北大哈佛耶鲁。每天仅仅靠机械式的刷题，大量的刷题，你很难考上这样的学校。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思维能力啊，这思维能力都包括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嗯，我现在做大家做个测试哈。 嗯， 这个测试什么呢？首先说我们积极思维。什么叫思维能力呢？我先谈第一点，积极思维。什么叫积极思维呢？叫换另外一个词，叫主动用脑。我问听众们，你们会不会主动用脑呢？如果听众当中你们有国外回来的，比如说读了非常好的学校，或者国内呢顶尖的学校，你先是毕业生，比如说你家长是毕业生或者在校的学生，包括我们现在中小学的学生，老师提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你们认为你们自己会主动用脑吗？我想绝大多数人会说，当然我会了，我考上顶尖大学了，我不会主动用脑吗？ 嗯， 那好，我想做一下测试好不好？大家听好了，刚才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从开始到现在，我讲了哪几大要点，每个要点有哪几个小点，你们现在能不能次序性的，完整性的告诉我，而不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嗯， 那这叫什么？这叫听课，高效的听课能力。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学校的，你具备不具备这种高效的听课能力？高效的听课能力是什么？就是说在你听课的时候，你能把老师讲的东西瞬间在你大脑中形成一个清晰的结构图。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困难的，很多人现在做听课的时候只是做笔记，但是我告诉大家，是不是做笔记的还是学习就一定好？ 嗯， 实际上不是的，所有的知识都在大脑中如果产生，我们说从脑科学的角度讲，是大脑神经细胞突触的链接，把这个知识点能牢固的链接住，这才叫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如果没有这一点，仅仅把它记在书上和本上，那是不叫知识你的会掌握和应用。那我们提到这一点，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能把刚才我提到的要点、大要点、小要点能够持续性从头到尾按次序的告诉我和完整性的告诉我，你不能落掉。我想不管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能够做到这个 做到这一点的人非常非常少。但是我告诉大家，受过训练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听课能力的提高是一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笔记阶段，第二阶段是笔记和铭记阶段，第三一点是铭记阶段。什么叫铭记阶段？举个例子讲，我们一个孩子跟母亲去超市，这个母亲遇到一个同事啊朋友，就聊起来了，聊了十分钟，聊了十分钟之后呢，这个就分开了。孩子就问母亲说，妈，刚才阿姨都跟你聊了什么？这个母亲会说啊，就随便聊聊，聊了些不相关的事情。这个孩子一定会说，妈，您知道刚才这个阿姨跟你聊了三大要点，其中第二大要点她反复了三次，那这三次呢，就证明她真正今天要跟你说的意思是那一点，是她要真正跟你表达的。这个孩子受过训练的孩子会达到这个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他不需要做笔记，在人所有谈话的时候，听课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他大脑能够瞬间能够形成这种清晰的结构图。这种能力的训练是哈佛大部分同学是具备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要具备这种能力了，那你的课堂把所有问题解决了，你就不需要在课后做那些补充课堂上的事情了。你参加补习班的可能性就极小，因为你课堂的知识点已经完全的吸收和理解了。这就是高效的听课能力。 对，这个就是总结归纳迅速提炼要点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非常对。人们常常提到一点，实际上现在有专注力的训练，这您听说过？ 对 啊，因为我的孩子不能专注啊，上课不能专注。如果在老师的观点来讲，一个孩子专注，这是好孩子。我上课讲课，孩子们都专注听讲，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而且在做笔记，这是不是好还是好孩子？那在中国的标准来讲，这是一个学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不够。如果一个孩子只是专注在听你讲课是不够的。那什么样算是好孩子？是说在听我们讲课的时候专注的同时，他又随时能跳出来我们讲课的当中，又迅速地回复到整个我们讲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他能想到你现在讲的是第几大点的第几小点，把前面所有东西都随时进行归纳和总结。当这堂课讲完之后，他大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结构图的时候，这样的孩子是光有专注是不够的，那他是在专注的基础上能够有初级的结构性思维在他大脑中呈现。这样的孩子上清华北大上哈佛耶鲁是具备基本条件的。 所以我们总是说这些个名牌大学的孩子们都有特别强的这种学习能力。 很对， 其实他的这种学习能力都是这些你看不到的东西啊，他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呈现啊，这个才是中国好脑袋啊。因为咱们说实际上它就是你要迅速准确的而且有条理性的去处理信息的这种能力啊，对吧？ 没错。 但是刚才您讲的我的理解呢，就是他还要有具备一定的这种逻辑性， 很 对吧？你比如说你不管是这种信息术式的这种方式，它是要有逻辑性的。一般的我们说这个理工科的孩子逻辑性会更强一点啊，或者说他的这种思维要求会更高一点。那像你比如说文史类的，你比如说像我就学文史类的，他不就是背背一些东西啊，好像没那么高的这种逻辑性或者思维能力，这个他也是需要这种能力的训练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举个例子讲，我们实际上很多家长和孩子关心英语，有些常常参加英语班学的英语很不错了啊，有些孩子在我面前能够说的英语很好，然后我问一下，我说你英语怎么样？他说老师我英语非常好。 OK， 那我给你我问一下你英语，考一下你英语怎么样，做一下测试。他说没问题呀。我现在只会对所有的听众啊做一个测试，我相信你们这英语非常好的啊，在听众当中，在北京我们这样的大城市英语好的很多。我现在做个测试啊，做测试什么呢？ 1, 2, 3, 4, 5, 6, 7, 8, 9, 0， 没有人不懂，对不对？从零到九所有人都听明白了。好，那我现在做一个测试啊，我说个数字，大家会告诉我 1, 2, 1, 0, 5, 0, 4, 5, 0, 7。我说的很慢了，这是比较慢的。那大家可能说，老师你说这东西还是有点快，那我再慢一点说哈。 1, 1, 8, 2, 1050457 嗯， 我想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告诉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没迅速反应过来。 有人说你说的电话号码是，但我想知道这电话号码究竟是多少。 嗯， 我现在问听众们，你们大脑刚才在做什么？ 嗯， 有些人在说，老师，我刚才好像在翻译。对，你确实在翻译。如果你现在在翻译，就说明你学英语呢，你不知道什么叫英语思维。 嗯， 你仍然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想法再变成你想理解的东西。你需要了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会严重的妨碍你对英文的理解和英文的学习。 嗯， 我们大家可能没有人，很少人听过英语的思维和抗母语干扰的学习模式，而这是对我们所有的孩子学英文的最，不管是学英文学所有第二种语言，最基本应该具备的这种英语的思维。所以说这个思维呢，不单是对理工科，对于文史的科，包括对语文也是一样，都需要有一个思维做基础，在这基础上我们才能把那东西才能学到灵活的应用上。 嗯，所以呢，那像这种思维也是需要后期的训练的， 需要训练 是吧？啊， 对， 而且是要有科学的这种训练的方式， 非常对，系统。 因为今天啊，我们这个时间啊非常短，我们呢只能是想这个能邀请郑屯妮老师呢，拿这个诸多的这样的一些个教孩子，这个缩短与名校学子之间差距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内容，我们给他先浓缩， 好， 浓缩去讲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最后可以总结一下，其实呢，跟哈佛大学学子之间的这种差别，一个是自己内在的你的学习的动力，然后呢，外在的，我觉得关于人格的这个建立，其实是依赖于父母，依赖于孩子所生活的环境的这种构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从学习方法、学习能力上的这种 很对， 这个提升 很对 啊、多方面共同的因素 很对 啊、我们才能够追赶上那些哈佛学子的脚步 很对， 而那些哈佛学子他们也是这么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走过来的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探讨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希望这样的一个话题能够帮助我们的家长啊，帮助孩子，能够走上人生的巅峰、 没错，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目的。好吧，那么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感谢郑屯妮老师，谢 谢 您， 谢谢。 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请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教给我们的学生，教给我们的家长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个内容和方法。谢谢。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的留学面对面呢，就暂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呢，我们带给您的是今天的品读经典的节目，继续带着大家去读许慎的《说文解字》。这个时间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稍后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程，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6度。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征。本节目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许慎的《说文解字》。 作为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汉字最开始的造字方法是用线条把被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勾画出来，随着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文字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含义。说文解字从五经中获取词义来印证文字的构形，书中对构形和字理的解释自然会涉及很多古代文化的信息。让我们跟随王宁教授，通过解析汉字的结构和系统，来捕捉中华文化的精神。 促，犬从草抱出逐人也。牧，犬暂逐人也。屠，犬从穴中暂出也。玉，二犬所以守也。弃，民也，犬所以守之。毒，羊为群，犬为毒也。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为您诵读的《说文解字》的片段。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为您解读许慎的《说文解字》。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邀请王宁教授精彩讲述。 在《说文解字》里面，他在讲形和意统一在一起，用形体来解说意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啊，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和文字的关系问题，有一些东西它就要带着一些文化。语言随时都在变，而且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文字呢，它也比较固化， 所以呢，他就把原来一些文化上的一些问题、一些信息、文化的信息、古代的文化信息，他留在这个字的形体和它的意义上了，啊，来意义上了。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说法，说文字在很多方面是文化的活化石。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在汉字里面，怎么样的反映出古人的生产文化。 《说文解字》中许多文字直接取向于动物，由动物形体象形为偏旁部首，这些文字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先民和动物近距离的接触、精细的观察，反映出游牧文化、原始文化的特点。 早期的古文字，它有很多很多的字是讲动物的，甲骨文很多动物的符号，它取向于动物，取向于动物。那么到了《说文解字》里头呢，它也有一些地方是讲动物的，可是它不是仅仅一个字形字义啊，它这里面会有讲了很多这个动物和人的关系。我们来看看一个犬字，它组合的字促，仓促的促是从犬，犬右边加一个族，族就是去世了死掉了那个族，兵族的族。《说文解字》怎么解释啊？他说犬从草抱出逐人也，他不讲说这个字说促是什么，促是很快瞬间，他不是这么讲，他给你说一个形象，他说一个狗，他从那个草丛里头你看不见他，唰一下抱出去，非常快的就出去去追人，当然追的是他主人的敌人或者是坏人，他以为是坏人了啊，逐人，这是非常快的，就你根本看不见他那个狗，他也生量也比较小。古代的草比我们今天长得茂盛，你去西北地区的一些草原上头，它有那个高草区，是吧？那个我在那个地方，我是到那个地方我是去过的。你骑在马背上，你掉下来，就像掉了毯子上一样，那草长得很高啊，啊，你不会摔不疼的。那个马的四个蹄子都四个腿啊都看不见，就是草很高。那狗咯咯的，狗在里头躲着，你哪能看见它呀？它从草里面唰一下就出来了，因为他看见敌人了，他认为这个人是他的敌人或者是他主人的敌人了，去追人的时候，好，他就形容这个促。你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狗在古代的一个作用就是保安的作用啊，看家保安。另外一个字就是墨，墨字这边从黑，这边也从犬。说文解字怎么解释啊？它叫犬攒足人也，攒就是很短时间，这个狗很快的跳出来了啊，跑出来逐人。所以墨和促虽然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字，不同的词，但在造字上呢，它的想法很接近，都是用这个犬来说明它的动作之快。那么从攒逐人，狗在这个时候它是不叫唤的，这是什么样的狗啊？这个狗不但是保安的狗，而且还是打猎的狗。打猎的狗是不叫的，那打猎的狗它先看东西，汪汪一叫，什么都跑了，它还猎什么呀？所以你可以看见看门的狗是使劲嚷嚷，汪汪汪使劲叫，它把你吓跑就得。其实它身上有的时候它还拴着链子了，它根本不能伤害你。它汪汪汪叫的意思，一是把你吓跑，再有一个把它主人叫出来，是吧？因为在家里面嘛。但到了大草原上，他不吭声一下出来，那他才能逮住你啊。好，你看墨是这样。再看一个字也是从犬的突，突然的突。犬从靴中暂出也。他从一个窟窿里面出来干什么？狩猎。这是狩猎的狗。下面监狱的狱子两边都有犬。二犬所以守也，这就是保安的犬看着。器皿的器是吧，都是拿狗看着。所以你看他那些狗，它表现了这个狗的三种作用，是吧？一种这个狗它是用来保安的，一种它是狗用来防身的，是吧？其实保安跟防身是一样的了啊，防身，但是它那个防身还不一样，就是你带着它外出的时候，是吧？一种狗是打猎的猎犬，这是两个意思，是吧？这是两种作用。还有一种作用，狗是可以放羊的。所以你注意，在《说文解字》里头，独字的独，咱们现在还是这样啊，因为那个简化了以后，这边光变成一个虫子了。其实它是熟，四川的简称熟。 独是从犬的，但是一群两群的群是羊。说文解字告诉你，这是一幅图画，他说羊为群，犬为独也。这个你要到了畜牧地区啊，牧业地区，你看见的时候你就看到，那是一群的羊，一只狗看着，因此独从犬，群从羊啊。再看这，我们曾经说过尘土的尘，现在是我们变成一个很好的会意字，又简单，小土。说文解字里边呢是画了三个路一个土，它叫什么？路行羊土也。它不说尘土，它说是路走的时候扬起来的土。为什么选择路啊？我们知道路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因为它是一种很衰弱驯服的一种东西，所以它老是大家都在一起，因为驯服所以人就经常追它。因为鹿是一身都是宝，它的脚、它的鹿茸、它的鹿皮、它的鹿肉啊，到处都是宝，所以人去逐鹿。人逐了，咱们有一本小说叫逐鹿中原，是吧？逐鹿中原，为什么追赶敌人叫逐鹿呢？追着人，那一定是自己胜别人败，他才能追逐他，是吧？好，你就看他，这是一人老在他后头跑，而且敢追他，一大老虎你怎么敢一个人追他？第二，鹿跑得非常轻，所以他扬起来的尘土就细，所以小土，尘是小土。我上头画个老虎可不行了，老虎狗熊它踢下来都是那石头块，是吧？它不是给你扬起细土。所以鹿行羊土既有了文化，又有了词义，又有了构造的根据。它美丽的丽，它的繁体字是从鹿的上面，是它画的两个角，你一看甲文经文里面那个丽，特别是经文里面的丽，就是画的两个角。为什么从鹿啊？说文解字有解释，他说鹿鹿皮纳聘，盖鹿皮也。我们知道结婚的时候叫纳聘，纳聘是婚礼的六礼之一，就是这个男方呢要备好一个礼物呢去送过去，彼此要送个礼。这东西是什么？是鹿皮。为什么送鹿皮啊？第一漂亮，是吧？鹿的皮是很花哨，就像现在咱们今天那个空军的衣裳似的，很漂亮。还有一个，它吉利，是吧？鹿是吉利的东西，吉利的时候对人有好处，人就认为它吉利嘛。因为鹿皮是在纳聘的时候送的喜礼，所以美丽的丽就变成一个有一个鹿字啊。美丽的丽不仅仅啊，不仅仅只有美丽漂亮的意思，它还有成双成对的意思。你加上一个人字边叫伉俪嘛，伉俪是吗？夫妇才叫伉俪，那都是喜事儿。所以你就看它的字的讲解里面呢，那说文解字里头很多地方它都在给你讲讲文化。它讲文化，它不是随便给你逮住一个文化瞎讲的引起你兴趣，它是跟那个字的构造有关系，它讲的是那个字的形体跟意义。你可以看见它跟古文字时代只画这个东西的形象，就是你认识它是什么样啊，不一样了，它生产力发展了，是吧？ 草、木、竹、禾是《说文解字》中表示植物的四个大的部首，它们所辖字的总字数约占《说文解字》总字数的12%。这是因为中原地区在秦汉时已经进入农耕时代，因此汉字的造字取向便向植物发展了。由此可见，我们的先民同农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历史何其久远。 好，你再看到了《说文解字》里头有四个部是讲植物的，就是草部、木部、竹部和禾部。它有多少字呢？在正传里头，草部有445个字，木部有421个字，竹部有144个字，禾部有87个字。这四个部加起来就到1227个字，它占说文解字的总数的12%。植物它还有啊，比如麻，是吧？它也是植物啊，它有麻部，它有麻部。这四个大部就有这么多。为什么？说文解字是后汉写的书，它记的是五经文字。到了五经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农业为主的生产时代， 不再是原始社会了。所以《说文解字》这个事儿，它就这个人跟什么发生关系密切，那么这一类的字就密度就高，是吧？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场，这个密度就高，这就是文化。你一看《说文》，你要总体去看，你就能够体会到五经时代已经是农业为主的时代。你再看看这个屏幕上这些字，一个木字能变出多少字来？别说是从木的那些以木为义符的那些字，那就更多了，是吧？你看增笔，树根叫本，树梢叫末，树干叫株。这个株就是木字边那个株，一株两株的株，是吧？就树干了啊。说文解字说它是木的红心呢，是讲的另外一个讲的不对的啊。这增笔就出来三个字，简笔他把那个头砍去了，就是镊。镊是什么？镊是余镊，是吧？余镊就是砍了树以后剩下那个墩子，一片两片的片，它中间啪一刀切开，一片两片的片就是一个木头的这半边，材就是一个木头的这半边，材就是树，人材和树材它是一个东西，后来他才把人材跟树材分开，两个摞起来就是林，三个摞起来就是身，就一个木字，它这么一变化就变化一堆，你就知道木头很重要。木头为什么那么重要啊？中国的开始有了住宅都是土木结构，中国的建筑是土木结构啊，它跟有些地方完全是石头垒起来的不一样。土木结构它到处都是材呀，所以木和草它分得很早，说文解字木和草分得很早，草是草本植物，木是木本植物，几乎跟今天的植物学都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你要知道种和植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种庄稼才叫种，植树它叫植。为什么树它的这个树干种的时候，这个树干要直立，因为它是木本嘛。禾苗是什么？点种它拿种子点种，所以种植我们今天已经分不出来，说种树也说植树，是吧？咱们说种苗也有一些也说植苗，咱们是不分了，但是古代分得很清楚，植一定是木本，种一定是禾苗，是吧？禾为植，你看它就是说明人对这个东西分得非常的细了。另外呢，这个木头很重要的是去做棺木。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血统社会，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带着他带他的祖先的这种恭敬，希望自己也能被自己的儿孙恭敬，是吧？就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就是你重视祭祀，是给后面做一个榜样。同时呢，古代人也觉得要把自己的让自己的祖先能够升天啊，所以做棺木。我们可以看看做轮子，蝣以为轮嘛，是吧？所以它做轮子是用木头的啊。还有一些小器皿，这些小器皿的边边角角的东西做成，你看木头有多大作用。所以木头是人生存的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还有一个，树木本身它有标志作用啊，树木本身有标志作用。我们看所有的坟墓的上面都种两种树，一种是松树，一种是梧桐。为什么种这两种树呢？梧桐的叶子特别大啊，它有荫蔽的意思，就是它挡着你，是吧？挡着你有荫蔽的意思。松树常青，是发达的意思。所以你看咱们经常读的诗叫孔雀东南飞，两人求合葬，合葬华山旁，然后他种的什么？种的是松柏和这个梧桐。因此你看看生产的生，土上头种树啊，土上头种的那个树，它其实它是作为在树里面种植那个树，它作为标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风。说文解字的风，从枝就是长上去，从土，从寸，寸就是手。为什么风它要从寸呢？因为寸表示一种规范，分封封爵是一种规范，所以它从寸，其实它就是手，它就在古文字里面很清楚，它就是一个人在那种树。你看这些形体里面都反映了文化。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人文符号，体现了古人的自然观、宇宙观，积淀着先民们对于天 地人的深刻而形象的思考。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对汉字有深刻认识的汉字学经典，只有深入到文化内涵去认识它，才会懂得中华文化的深邃，才能知道文化传统的可贵。 你看看古人画一个天字，写一个天字的时候，他其实是画一个人的头顶，所以《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就是大自然的脑袋是天，人的脑袋是颠，山的最高峰是颠，山颠，天人合一的思想，他用人来比附天，因此帝王叫天子，是吧？他这些构型本身，他都含有文化在里头，他有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吧？自然观，所以天子在咱们现代汉语里面就有天然自然的意思。咱们举例子，天灾。天灾什么意思？不是人放的火，是他自己起来的，虫摘的虫自己飞来的，也不是人让他来的。天险变通途，天险是他自然，不是你自己堆的山，那山是自己在那挡着你。所以我们看到古人的天并不一定都是迷信，他很多的意思是自然。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因此呢，我们可以看看这里面呢，他会有很多的审美的意思，说文解字能找到。古人认为最和谐的东西是禾苗。禾苗是什么？禾苗它是世人种的，可是呢，在自然界它有日月空气水土种子肥料，所有的自然条件都有协调好，它就长得好。另外人力啊，人力，人要抛用出力量去适应了天，还有天给你该下雨下雨，靠天吃饭呢。所以禾苗在这样的人和天的合作中间长得最匀称，所以为什么和平的禾它用禾苗的禾来造呢？是吧？因为禾是什么？均匀平衡。好，我们再看这个棋子，大家看屏幕上这个棋子，它画的是三个禾苗，底下画的是两横是土，什么？他认为禾苗才平的。说文解字就告诉你，棋是什么？禾苗土碎上平也。禾苗土碎上平，那草是长得跟它没人伺弄它，所以它是乱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汉语里头，凡是好的事儿都是禾苗整齐。画两个禾苗叫立，立是什么？均匀叫立，加上一个案子它仍然是立。所以咱们看崔颢的《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什么叫历历汉阳树？一棵树一棵树长得非常均匀，而且有缝隙。如果你坐上车或者骑上马这么一走，像梳子一样，而且你在高处，你在这个凤凰台上高的亭上头，你去看，你看着非常均匀。所以历就有均匀的意思。咱们说日历的历什么？一天跟一天的时间都是均匀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经历，是一年一年的走的，都有均匀的意思。这里有一个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的审美。好，我再举一个文化的例子，我们看看小篆的1234567890，它书写有两个系统，12350这是一个系统，123是这里面一个小系统，一是一横，两是两横，三是三横。说文解字讲得很清楚，表示天，或者表示地，最重要它是表示天，是在发声学里面，它是说古代一团气啊，这团气还没有分开，所以一是什么？古代就象征天，象征天地未分的时候。二表示空间，清气升上去，浊气降下来，中间的空间。三大家认为是一二三这么写的，不是，那是你现代观念。古人的一在上，一横在上头，二一横在，三是中间插进去的。所以三是什么呀？三是表示人，有了人就有万物啊，有了人就有万物。所以古代它是象征着人，有了人了以后，那么天地之间有了一个空间，那么人一进去就有万物了。所以一二三它是这么一个意思。五呢，五是一个天一个地中间加个叉子，它是说这个五是一种天地之气，阴阳之气交错，这个上去那个下来，中间有个终点。所以你看五永远是在终点，你数数，数个位数，12345987965，这五永远是在中间，这个五和中午的午字，它们是一个源头，这在中间。十是什么？十是全数，纵的也有了，横的也有了，就是全数。